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皮埃尔·贝特朗和马加利·伯尼奥尔，是由任蓉蓉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女巫科尔纳杜耶归来。这天晚上，小男孩皮埃尔家里一切都很安静，只有卫生间里好像有点响动，咯啷咯啷，咯啷咯啷咯啷，咯啷咯啷。一个小女巫科尔纳杜耶顺着马桶的管子爬回来了，她穿着绿色连衣裙，头发又蓬又乱，戴着小花帽，鼻子很长，背着小包。他坐在马桶上，浑身湿淋淋的，都是马桶里的水。他是被小男孩皮埃尔扔进马桶冲走的，现在他又回来了。 科尔纳杜耶回来了，小无赖皮埃尔，小坏蛋，戴眼镜的蟑螂竟敢把我丢进马桶里，我高尚的完美的伟大的科尔纳杜耶，这个臭烘烘的蚯蚓洞，你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是的，我会好好修理你的，你这个小鬼头。 就在科尔纳杜耶坐在马桶上发脾气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小男孩皮埃尔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呢。他像平常一样穿着条纹睡衣，抱着他的小兔子玩具。过了一会儿，在静悄悄的深夜里，皮埃尔醒了。 真是的，又想尿尿。 皮埃尔戴上眼镜下了床，他来到过道上，发现卫生间的门被打开了，地上有一行湿漉漉的脚印儿，从卫生间走出来，一直通向厨房。 皮埃尔觉得很奇怪，但是爸爸妈妈正在睡觉，爷爷奶奶也正在打呼噜，这是谁的脚印儿？奇怪，真奇怪。 皮埃尔跟着脚印儿推开了厨房的门，他检查了碗柜，没有人，他打开了壁橱，也没有人，他又查看了所有的抽屉，里面也没有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影子出现在了厨房的地板上。 对，就是女巫科尔纳杜耶。 这个声音在皮埃尔的背后响了起来。 好啦，小蚊子，你在找什么？ 哦，皮埃尔被吓了一跳，等他转过头， 他看到小的像个小老鼠的女巫科尔纳杜耶正站在他背后狠狠地看着他。 戴眼镜的小无赖，你以为你真的逃得掉吗？你还真是把我这个女巫当成傻瓜了。 皮埃尔仍然没有害怕，他弯下腰笑嘻嘻地对女巫说， 是的，女巫大人。 没礼貌的家伙，我要把你压扁，把你碾碎。 把我压扁？但是你现在小的就像一泡蜻蜓屎。 什么？ 我说你小的就像一泡蚊子的尿。 你说什么？ 我说你细的就像一根鼻子里的毛。 你敢再说一遍？ 女巫科尔纳杜耶真是气坏了，就像是一口盛满开水的锅。他喊道： 报仇，报仇，我要报仇！咻咻咻， 他开始变大变大，越变越大，而皮埃尔站在他面前却显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现在他们俩换过来了，皮埃尔小的就像只小老鼠，而女巫科尔纳杜耶大的就像个怪物。 科尔纳杜耶指了指皮埃尔， 皮埃尔马上就咻的一下坐到了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放在桌子上。啊，女巫开始用魔法控制皮埃尔了。 女巫科尔纳杜耶对皮埃尔说：小麻雀屁股，现在来喝一碗我特制的汤怎么样？ 皮埃尔瞪大了眼睛说： 不，我不要。 可他的身体却动不了。 我可以让这个汤把你变成我想想，变成火鸡。 不，我不要。 变成蜗牛。 不，我不要。 那么变成大南瓜。对，就是它，变成大南瓜。 不，我不要。 哼，那你就错了，我的小扑鸡脑袋。南瓜可是好吃极了，明天你的爸爸妈妈就会把你切碎了煮熟了，然后做成南瓜汤吃掉。 皮埃尔仍然坚定地说： 不，我不要。 哼，可惜太晚了，小蜥蜴脸蛋儿。算了，不说了，天才的科尔纳杜耶现在要开始工作了。 说着，女巫科尔纳杜耶就使用了魔法，变出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瓶子罐子堆在桌子上。接着他开始边唱歌边做饭。 啦啦啦，多岁的蚯蚓，啦啦啦，单峰骆驼的毛，啦啦啦啦啦，发霉的奶酪，还有螺丝壳。 坐在旁边的皮埃尔朝他做了个鬼脸儿。 哼，呸呸呸呸呸呸呸！ 可科尔纳杜耶现在根本不理他，他继续唱道： 啦啦啦，排水管里的脏水，青蛙吐的痰，啦啦啦啦啦，无赖的唾沫和一条漂亮的蛇。 皮埃尔听到这些东西觉得很不舒服。 哦，你说的这些可真恶心。 可科尔纳杜耶却很高兴地回答： 是的，是最绝妙的恶心。 他的一锅汤已经做好了，他把巨大的勺子伸到了皮埃尔的面前，捏着他的鼻子让他张开嘴。皮埃尔憋着气说： 等等，你的汤不是真正的女巫的汤。 科尔纳杜耶愤怒地吼道： 什么？ 为什么？我可是做恶心汤的冠军。 皮埃尔假装思考了一下，说： 好吧，可是我想汤里还缺点东西，缺你小腿上的虱子。 科尔纳杜耶平静下来。 嗯，是吗？ 皮埃尔接着说， 我想还缺一只旧袜子。 嗯，是吗？ 还缺下巴上的小胡子。 是吗？下巴上的胡子。 皮埃尔狡猾地说， 对对对，当然是，不信你自己喝一勺尝尝就知道了。 科尔纳杜耶很不高兴，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做的恶心汤是全世界最恶心的，于是他用勺子舀起了一勺恶心汤，认真地尝了一口。尝了一口，很快科尔纳杜耶就开始变颜色了，他先是从绿色变成了黄色，然后渐渐变小，变圆，变圆。哦，天哪！科尔纳杜耶变成了一个南瓜。他现在明白了。 我真是太笨了，这个聪明的小孩又骗了我。现在我变成南瓜了，救命啊！ 女巫科尔纳杜耶发出了绝望的声音，就像是再也喘不过气儿来一样。可皮埃尔却平静地把那个南瓜抱了起来。 哼，这可是你自己做的汤，不能怪我，你这个狡猾的老太婆。现在我要送你出去吹吹风。 皮埃尔把南瓜科尔纳杜耶拎到窗户边上，打开窗户，把它丢进了花园。第二天早上，皮埃尔被妈妈的叫声吵醒了。妈妈从花园里走回来， 嘿，大家快看呐，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的花园里长出了一个大南瓜。 皮埃尔的爸爸看了看妈妈手里的那个南瓜，说： 哦，这个南瓜长了一张奇怪的脸。 爷爷说： 他好像在看着我们呢。 奶奶说： 是啊，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妈妈说： 哦，好了，不管这个南瓜长什么样，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用它做一道美味的汤。我希望我们的小皮埃尔也能尝一尝，是不是，亲爱的？ 皮埃尔坐在桌子边上，看着那个南瓜，他微笑着说： 不，我可不要。 喂，小熊子仙， 怎么啦？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你大早上起来这么早就来敲我的门， 哎呦，你一开门就有凉风进来了。 我昨天晚上就没睡呀。 什么？ 我昨天晚上 没睡。 是的， 你一晚上都没睡。 我在阳台，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老鼠？ 不是老鼠。不是老鼠， 难道是咱们家有蟑螂啊？ 哎呀，他一定是晚上才出现，我们今天晚上再看看他会不会来。 到底什么东西啊？ 我没看清楚。 好吧， 是白色的。 白色的， 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的， 还亮着光。 还亮着光。 嗯， 走，我陪你到阳台上去看看。 现在 不相信咱们家会有什么鬼出现。 现在是白天，我说是晚上，昨天晚上， 今天晚上，叮，晚上到了。 他耳朵已经是半夜三更，天都快亮了。 云姐，这怪 来，你说的那个东西怎么还没出现呢？ 我发现了，快来快来， 我看看，我看看， 看我们小区楼底下， 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咱们的阳台那个植物的叶子上也有啊。 嗯，那是什么东西？你看楼底下，楼底下还有好多 小星星， 还有白烟升起来。 我摸一下。哎呀，不行，东西不能乱摸，万一有毒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拿放大镜看一下啊。 冰， 海棠耳朵。这不就是露水吗？ 露水， 露水，你都不知道露水，露水，露水就是水， 怎么会有露水呢？ 哎呀，现在不是天气慢慢变凉了吗？ 啊， 晚上的时候地面的湿气就会 升起来， 升起来之后呢，碰到了绿叶子凉凉的，碰到了铁柱子凉凉的，就会停下来，然后好多好多的小水渣就会滴滴滴滴滴滴跑到一起变成个小水滴，等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一出来一热，它们就会咻飞上天空没有了。 原来是这样。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中午幼儿园开饭啦，每个小朋友都有丰富的美味佳肴，每个人还分了一瓶牛奶。团团把牛奶放在了嘴里边，刚喝了一口就问旁边的呱呱说， 哎，我说呱呱，你有没有听大人说过这个牛奶它是从哪里来的呀？ 呱呱抬起头想了想，告诉团团说， 牛奶是从哪里来的？ 团团说， 哎呀，我不是说谁拿来的，我是说牛奶它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哦，你早说呀，我真没听明白。牛奶呀，我可真知道，回老家的时候我见过，是奶牛肚子下面有几个嘴儿，从那里流出来的。 旁边的老师差点没笑喷，心里边想，孩子，你们这么可爱，你确信牛肚子下边它是嘴吗？听到这里他们继续议论，团团说， 哦，原来是这样呀，原来是从牛肚子下面的嘴里流出来的。那椰奶呢？椰奶它是怎么来的？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椰奶就好像是羊奶吧。 哦，这样呀，哼，那羊奶呢？ 这个时候呱呱有点不耐烦了，他马上回敬说，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我的知识量就 hold 不住了。告诉你吧，羊奶就是酸奶，你可别再问我什么是酸奶了，我们家不喝的，我们家订的是牛奶，不是酸奶。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幼儿园的张云熙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小猴真淘气。